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进入冬季，是感冒高发的季节，在上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流感的一些话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了解一些关于感冒的知识。那说到普通感冒，大家最常听说的就是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那么两种感冒有什么区别吗？ 中医呢，把感冒呢分成很多类型，其中两个比较常见的啊，主要的类型呢就是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风寒风热呢，主要是根据外感来的这个邪气，还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根据临床的表现来分类的。一般来说呢，风寒感冒怕冷的情况会比较重，发热的症状呢相对来说轻一点，一般比较少有出汗，但是呢头疼和这个身体关节疼痛的情况呢比较常见。鼻子堵、打喷嚏、流鼻涕，这个都是常见的症状。但是呢，这个流的鼻涕呢，一般是清水样的，或者是白黏的鼻涕。那么可能会出现嗓子痒痒、咳嗽的情况，卡的痰呢，颜色也是白的啊，可能比较稀。一般没有特别明显的咽喉疼痛的问题。不是特别渴，或者说不是特别想喝凉的水。如果要喝水的话呢，可能会喜欢喝稍微偏温一点的水。那么这个是风寒感冒的主要的表现。而风热感冒呢，跟风寒感冒就不太一样了。一般来说，发热呢症状可能会比较重一些啊，可能比较怕风吹，出的汗呢就比风寒感冒要多了。但是出汗呢不一定啊特别的顺畅啊，身上可能总是潮乎乎的。那么脸呢可能颜色会比较红，头呢有胀痛的感觉，鼻涕或者是痰这些分泌物呢颜色呢一般比较黄，性质呢比较黏，嗓子呢可能会有干的情况。比较典型的和风寒感冒不同的是，风热感冒呢可能会出现嗓子疼，嘴呢可能比较干，喜欢喝水，而且呢大便呢常常是偏干的，这个是风热感冒的主要特征。风寒和风热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区别，一个呢看发热怕冷的情况。风寒感冒呢怕冷的情况比较重，发热呢相对轻一些，而风热感冒呢可能不是特别怕冷，甚至会有点怕热，那么发热的程度呢也要重一点。第二个呢是看鼻子嗓子的情况，一般呢风寒感冒嗓子不太疼，风热感冒呢嗓子会疼，而且呢这个分泌物无论是鼻涕还是痰，风寒感冒呢是偏白偏稀的，而风热感冒呢是比较黄稠的分泌物。 谢谢刘钊大夫为我们带来的非常详尽的解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听众提出来的，在感冒高发的季节，有些人会使用一些民间流传很广的小方法，比如说喝可乐姜汤，比如说用醋熏蒸房间等等，这些做法能够起到预防及治疗感冒的作用吗？ 可乐姜汤这些方法呢可以帮助减轻一部分感冒带来的症状，比如头痛啊、怕冷啊、关节酸痛等等这些啊，对治疗感冒本身呢可能作用是有限的。 我们说中医治疗感冒呢，要具体区分风寒风热，或者是这个暑湿，或者其他的有夹杂着一些内伤疾病的，比如说气虚感冒啊、阴虚感冒等等这些，那么治疗方法都是各不相同的。这些简单的方法呢，对缓解一部分症状可能有用，但对于真正有针对性的治疗来说呢，作用就不太大了。所以呢，如果感冒的症状确实比较重的话，还是建议有医生当面看过之后，然后给您开具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这样的治疗方案。那么关于用醋来熏房间这个方法事实上呢，我们在体外实验的时候就是在实验室里发现，这个比较高浓度的醋酸呢，对于抑制一些病原微生物呢确实有用。但是如果把这个醋呢加热，然后变成蒸汽熏到整个屋子里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这个醋酸的浓度呢是非常低的，对于病原微生物呢没有足够的杀灭作用。同时呢，咱们在熏蒸的时候呢，往往要关闭门窗，这样呢造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空气呢是不太容易流动的。实际上和咱们预防感冒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保持空气清新，然后适当的要通风换气呢，是相违背的所以呢其实熏醋这个方法对预防感冒并没有什么帮助大家可以不必这样在家里面操作。其实啊，预防感冒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保证身体的这个免疫状态适当的锻炼，充分的休息平衡的膳食，还有一个良好的心情。那么这些呢，是预防这些包括感冒这些季节性的或者是有轻度传染性的疾病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如果是针对流感呢，咱们要注意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地方那么经常要注意这个洗手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药物呢，对于预防这两类疾病的作用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了解了相关的常识之后，我们再请中医刘钊大夫为我们推荐一些代茶饮或者是小方法，帮助我们预防以及缓解感冒的症状。 如果已经出现了感冒的症状，比如说有类似风寒的情况有点怕冷微微有点发热身上关节痛、头痛，有点流清鼻涕，这个时候呢，煮一点葱姜香菜这些，那么煮点汤对于改善这类症状呢有帮助。如果说是风热感冒的症状，比如说嗓子有点疼，流的鼻涕颜色比较黄，不怎么怕冷，但是有点发热，有点出汗，那么泡一点桑叶菊花来代茶饮的话，对于减轻这类症状呢也是有帮助的。一般桑叶呢可以用到三克，菊花呢也用到三克，然后用这个300到500毫升的水来浸泡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一起轻松一下，为您送上一首歌曲，名为感冒。不过这首歌中所唱出的感冒倒是别有一番感觉。 在别人的爱情故事里找感觉多么无聊可笑，时间浪费掉，想要和你恋爱的冲动多奇妙，那样的感觉像答案般难找，心里面太多问号，那是你灿烂的微笑，扬起嘴角，和你那长发飘飘，多么骄傲，让世界静止这一秒，能听到，是我的心跳速度，就像感冒发烧。你的坏，你的好，你的笑，让我发现快乐的城堡，给一个拥抱，是我寂寞烦恼的解药。你的坏，你的好，你的笑，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真心的祈祷，让我陪你一起到老。在别人的爱情故事里找感觉，我多么恋爱的冲动多奇妙，那样的感觉像那暗淡难找，心里面太多问号，那是你灿烂的微笑，扬起嘴角，和你那长发飘飘，多么骄傲，让世界静止这一秒，能听到，是我的心跳速度，就像感冒发烧，你的 的话，你的好，你的笑，让我发现快乐的城堡。给一个拥抱，是我寂寞烦恼的解药。你的话，你的好，你的笑，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真心的祈祷，让我陪你祈祷。爱情中感冒 ，But you care。Baby, you know, love in Canada. Baby, you're free. I fell in love. 你的话，你的好，你的笑，让我发现快乐。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方明。在2017年。京城帮帮团爱心公益大拍卖的拍品大多数都是由我们的热心听众所提供的，其中有一位90岁的老奶奶为我们捐出的拍品尤其让人记忆深刻。90岁的老人家一针一线缝出了两幅十字绣大红福字和两双红红的喜鞋垫，大红福字被我们的一位听友拍走送给了自己的母亲，两副红色喜鞋垫一副被我们的一位外地听众拍走了，而另外一副去了哪里呢？ 喂，你好。 你好，你好，您是参与我们今天的公益拍卖了是吧？ 对对对对，嗯，我跟我父亲一块儿听的这个节目，他呢正好今年也九十岁，正好听的这个公益拍卖，这个还是一个90岁的老奶奶做的，这是一层。我说正好这个两个九十不挺好吗？这是一个意义。再一个呢，他也过生日，还一个呢又献爱心。我说多好的事儿啊！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拍下来。这个我就出了两次价。这个正好呢，说这东西我拍着了，我就跟他讲，非常的高兴。 您应该是经常听我们节目吧？ 经常听啊，一播那个台就播到这儿。因为我带着我的父亲啊，在他身边已经有10年了。他这10年当中啊，他做过2次大手术，一个是癌症，直肠癌切除嘛，现在等于是造口人，哎，不能自理。这是一个手术完了以后，过了1年，他出了一个造口疝，又做了一次大手术，2次大手术都是我从头到尾吧，我在护理的，一直到第二次大手术以后呢，就基本上到现在。一点事儿没有。昨天呢，我去肿瘤医院给他做这个5年的癌症筛查，就那个复查。哎呀，这个血才好呢，比我本人都好。我是他儿子，就没有三高，你这奇怪不奇怪？所有箭头几乎就没有。我血糖还偏高一点儿，哎，他又血糖真好，这是。完了，那主治大夫啊，看一下那气色。哎呀，老爷子不错不错，100岁没问题。回去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去。就这么说的 啊！ 我这个人啊，也可以说是个大孝子啊。我就天天陪着他，我怕就跟咱们节目里说的似的，就怕子欲养亲不在，我怕出现这个事儿，我就等于全身心的，而且我尽量让他高兴，他一高兴我也高兴啊。我等于在这个护理的过程当中，我也得到了快乐。这是我们亲人之间的这种。要想什么什么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在亲人之间其实也有这样，就是他的快乐本身也是我的快乐。我主要的特点就是带他游天下。 您是带着老父亲一起出去旅游？ 一起啊。 都去哪里了？ 哎呀，去的地方太多了。我去的徽州、黄山、宏村、陈坎，每次回来我做一个影集，我特别希望大家一块分享。可是广播里头没有影像， 听到您的故事其实也是一种传递的， 也是一种传递。 对对对， 我觉得我完全是特别正能量，因为带他出去走啊，我跟他目标就是说，咱俩一定好好活着，能活2天，咱绝不活1天，要有生活质量，这样他高兴。他也不抽烟不喝酒，他就喜欢看看历史，看看文物古迹。我这好啊，我就每天开着车，我有一个车，就自驾。我几乎是自驾，7、8月份最热的天，我就带他走那个北边啊。北边不有一趟什么草原天路啊、呼和浩特啊、通兵草原、白石山，哎呦，一大圈都特别凉快，非常高兴，又凉又不累，因为我们能走多少是多少。完了，那个又到龙化、什么避暑山庄，围着北京从北边绕了一大圈 啊， 回来。 这全程都是开车吗？ 都是我，就我们俩这个车上，我和父亲走天下。哎，他高兴了，我责任就尽到了。 您那个母亲 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为什么我没看见？ 啊， 我心里特别别扭，就这个事儿。后来我这心里啊，暗暗的想了好长时间。我提前退休了，我工作特别好，那个不行，我再好有什么用啊？是吧？我提前六年我就退休了， 嗯， 退休了我就跟着他们，实现我这个梦想，我就爱跟他们。 您父亲今年90了，您也得有 我62， 62了啊。您爱人呢？ 我爱人是也60了，他还没退呢，还在单位上班呢。他就跟我的孩子在一块住，我就跟我这个老父亲在一块儿。 哦，就是说您等于说全部的精力都先用在照顾父亲上。 对，我又不想牵扯他们的精力。老人自己讲，看两个孩子也不带一个老人，特麻烦。他有意识啊，他清楚的，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有时候不一样的时候，挺难的，带老人特难。嗯， 那您还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坚持这么长时间，我要坚持到底。我就是这种信念。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两件事儿：第一，在单位要把工作干好；回家咱要把老人照顾好，就完了。但是呢，这种精神，应该我觉得社会上应该弘扬。只要我有机会跟别人聊的话，也是宣传这些东西。我想表达的就是，对待父母，原来很朴素的一种想法，就是不要到有一天。就是子欲养亲不待， 别后悔啊。 哎，就是这个。 嗯， 我今后我就一点悔我都不后。 你说你和老父亲一起听我们节目，他都90岁了，他都能听明白是吗？ 他能听明白，听这个也挺有意思。 他都听是吧？ 我听得多，但是我给他传递过去，戴耳机子我们在一块儿。哎，刚才我问老爷子，哎，老爷子，老爷子睡着了。哎，人家那个帮帮团的那个口号是什么呀？ 你要感谢我。就是包个被 爱哇！ 我看啊，你们的那个宣传一个口号叫做你要感谢我，您就去帮个被爱。 对，爷爷您说的太好了，爷爷你好。嗯， 啊，你说话我听呗。 嗯，爷爷您好。 好， 祝您身体健康啊。 哎，等等，我带助听器的。 带助听器呢是吧？ 你说话声音很小。 哎，我给你调大的，我给你调大一点啊。 你这个耳朵我听着不响啊。方明。 爷爷你好。 哎呦，这听不听？ 听见了吗？ 哎，人叫你呢啊。哎，听见了，听见了。 爷爷你好，我是方明。 哎，你好，经常的听你广播呀。 您高兴吗？ 103嘛，不是。 是。 广播这挺好，很多东西虽然是生活的小事儿，但是都是每个人很需要的。所以你做的很多好事。 爷爷您说的这么好啊，您高兴吗？ 啊，高兴。现在我主要我现在呢身体还可以，我得这个癌病以后今年是5年了，满了5年了，所以情况不错。那个这个呢功劳啊应当归功于一个是医生给我做的很好，第二个呢我家庭啊对我照顾的好，特别我这个儿子对我照顾，专门的照顾我，非常精细，生活的得到很安定，思想上也比较愉快，所以身体恢复的就好。 看您那个虽然都90了，但是这个思路还特别清楚哈。 啊，对对对。 嗯，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呀？ 我想这样，一是身体要再健康，这是第一。 嗯， 没有健康的身体啊，你干什么都不行，对不对？ 嗯， 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吧？这是一个。如果有了健康身体呢，一个是当前的这个盛世，当前我们的社会相当的富足，非常的强盛。每天听广播啊，看电视啊，心潮都澎湃，非常激动，看到很多好事儿，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对不对？ 嗯， 所以希望呢，身体健康以后呢，享乐安乐这个的世界，多享受享受，这就是我最大愿望了。 啊，说的太好了。那行，那爷爷祝您身体健康，永远这么高兴啊！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那个，哎，方主持， 哎， 我带着我的父亲去领那个拍品呢、啊，带他去完了，我们想跟您照张照片，可以吗？ 啊，那太可以了，太没有问题了。啊， 这样，我父亲那高兴。 嗯， 因为你现在啊，咱们就是说让老人，你看他的90了。这思维非常清晰，就没有那种老那种感觉。 嗯 啊，而且我们越这样嘛，他越高兴嘛。咱就这么说吧，就越活得长，越高兴，他就心里觉得没有被落下，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只要他高兴， 让你去，咱们一块儿去领一种献爱金，他高兴极了。我个人觉得啊，对老人主要是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啊，一种关爱啊，一种什么，他们吃不多了，岁数大了，活动的量也小了，怎么办呢？就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你比如说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有辆车，走动少，腿不行，那没关系啊，坐车上啊，车览祖国大地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看祖国的变化。我发现我的父亲啊，只要一坐车上就兴奋，这人一兴奋啊，他就有精神，他就整个健康状况就好转。我把他也叫做一种自然疗法，每次出去都有每次的感受，非常的愉快。而且他还每天写日记，我们在外地的时候走一个地方，每天晚上在旅馆里头就写自己的感受，回来以后呢，我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旅行啊编辑一个相册，看完以后他也写他的总结，特别好。对老人，每个老人都想出去，但是他嘴上都不说，他是怕我们麻烦。我在这里啊想，如果要有机会跟其他的儿女们能够沟通的话，最想说的话就是我们要给他们精神上的一些愉快啊，一些关爱。他有时候嘴上说不去，但实际上他是想去。但是你只要尽你最大的努力啊，你没有车，你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就跟老人多聊天啊什么的，就尽量的去满足他们，也是给我们自己的子女也在做一个无声的榜样。他们看到我们是这样去孝敬父母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他实际上他在观察我们，潜移默化嘛，就是还是给他们最大的精神上的愉快啊，其他的物质上的根据我们的条件，我们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不是说简单的像有些儿女似的看老人一次完了就一个礼拜不来了，完了放下200块钱，那个没有，反正咱也不能说不好，就不是他们想要的。还是那句话，就他养我小，我养你老。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在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就是我心里的歌。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有一种孝顺叫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的父母还都健在，你知道会有多少人会羡慕你吗？所以请一定一定好好珍惜。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早已不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厨师兼营养师高杰。小高你好。 那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小高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给听众呢来指点该怎么挑选食材，怎么制作食材。前一阵呢我们请小高呢给我们比较系统的讲了讲关于猪肉的一些做法啊，各式各样的猪肉的做法。那今天呢我们要说说牛羊肉。我估计啊这一期是说不完哈。牛羊牛羊，既然牛排的钱呢，咱们就先说牛吧。 天气转凉了，然后吃点牛羊肉对人身体比较好，比较进补吧，比较温补。 那说到怎么吃啊，我们先来说说怎么选牛肉，怎么挑选呢？ 还是按您那个要制作菜品的那个要求来选，这个部位跟最后出来的口感和制作方法都是相辅相成的。这样比如您要炖牛肉的话，还是就是牛胸口肉啊，牛肋条肉这样。要是酱牛肉呢，就是腱子肉，就是牛腿肉嘛。比如要做牛排呢，就可能是上脑啊，或者是眼肉这种的。这种您去跟那个卖牛肉的说，他都会帮您去挑选。然后从这个牛肉来说的话，还有两种，就是冰鲜的或者是就是冷冻的。要是现吃的话，就是鲜的比较好，它含水量比较大，比较新鲜一点。然后冻的呢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然后也比较好保存。 好，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牛肉的挑选啊，我们再来说说羊肉的挑选吧。 羊肉比牛肉简单很多，羊肉基本上就分这个羊腿肉啊，然后要么就是羊排这样，或者是羊蝎子、羊尾油，基本上也就分这几大部分。羊腿肉呢，基本上炒菜或者烤串都选的是羊腿肉，煲汤啊或者是什么，基本上都是羊排，基本上就分这，羊肉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我们去靠谱的地方买，基本上在挑选这一块不会费太多的精力的哈。 对。 好，那么肉买回家去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鲜的牛肉吧。 鲜的牛肉还是看您去怎么做，基本上都要有一个泡水的过程，还是把它那个里面的血水稍微浸泡，让它就是血水浸泡出来一些。如果是酱牛肉或者是就是炖牛肉的话，先要冷水下锅焯一下，焯一下之后再把它改块，改完了之后它这个肉块就不会紧缩变成那种不规则的形状，会变得比较方正一点，看起来比较好看。一般大家都是先改好块再去焯嘛，这样就焯得比较彻底。其实要是先泡水之后再去改块也还可以，就是因为它泡过水了，血水也出来很多了，然后冷水下锅再一煮，然后再改成块儿的话就比较整齐，看起来好看。 那就听你这么一说，两种谁在先谁在后其实都可以哈。 对，其实都可以，就是如果要是整块下锅焯水的话，要先泡泡水 啊， 让它那个血水出来一些。 那哪一种更省事儿一点啊？ 更省事儿一点还是先切块儿吧，家里吃先切块儿就可以了。 明白了，就是新鲜的牛肉买回来之后呢，把它切成 不用特别小的块哈，就是差不多的块。 对，因为煮完会缩的，基本上一斤肉煮完了会缩成六两那么多，基本上会缩一半吧，大概这样。 然后呢，把它先简单冲洗一下，直接用就冷水下锅焯。 对，牛肉需要冷水下锅的。 那焯过的这个水就不能再要了吧？ 焯过这个水也可以要。把那个浮沫打掉之后，用那个细眼筛子给它滤出来，拿这个炖牛肉其实会更香一点儿，也更省水省火这样的。但是因为比较麻烦，所以很少人这么去做。 就原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水整个倒掉， 对，然后 再煮的时候用热水还是凉水？ 要用开水，要用开水煮。刚要说这些， 好，那这是事先处理的一些方法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别说说这个牛肉该怎么做啊。家中最常见的，尤其是这个季节嘛，应该就是土豆炖牛肉。 对，这个是比较有名气，土豆炖牛肉。 咱就先说说这个牛肉怎么炖啊。说到这个牛肉啊，就是很多人呢做牛肉的时候呢，就是老是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怕那个肉啊，炖出来也好，或者是做出来也好呢，它比较柴，就咬不动。你说是选肉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制作的方式不对的原因造成的呢？ 对，这可能是有选肉的原因，选择那种就是脂肪含量比较多的肉，就是牛胸口肉或者肋条肉比较合适。要用那个牛腱子去就炖出来，肯定是非常柴的，因为牛肉本身那个脂肪含量就比较低。还有一个就是炖的时候，你因为多次焯水，它把油脂也同时也焯出去了，它油脂含量就会进一步降低，就做出来就发柴。油脂含量低，它就是比较发柴嘛，口感。可以就是买肉的时候同时买一点这个牛的脂肪，就叫牛油嘛，买一点这个东西，然后一起焯出来，然后炖的时候再一起炖，它互补一下。买一点牛腩，牛腩会更肥一点，你可以就买点牛胸口，买点牛腩，同时去做，这样 主要是为了吸取它中间那个油脂。 对， 要不然 吸取油的 太瘦的话，它就是有可能会柴。 对，做完是柴的。对 啊，就是你选的那个牛油如果炖进去的话，你可以不吃，但是要的是那个牛油的那个劲儿。 对，把牛油切小一点，它就化在汤里了，然后再炖上土豆什么的就特别香了。这种 好，那是土豆跟牛肉一起炖呢，还是先把肉炖熟再放其他的你喜欢的食物呢？ 肯定得先放牛肉，因为两个成熟度不一样，如果同时放的话都熟，一个是就是比较难制作，土豆就化掉了，然后容易扒锅，就容易糊。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学啊，有一次这个心血来潮，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们家吃饭，他亲自下厨，然后就说他学了这个怎么炖牛肉，亲眼看到他把有胡萝卜、土豆， 所有都一起放， 所有一起放进去了。后来好像最后没有出来炖牛肉，成了一锅汤了。 对，没扒锅就不错，一般就糊掉了，整锅就不能要了那种的。 那我们现在说说怎么把牛肉炖好、炖熟。 这个牛肉就是买回来之后切成比较合适的块，基本上就是麻酱块，就跟麻酱一样，或者再小一点也行。 麻酱排是吧？ 对，麻酱排那样的。切好块之后泡泡水，然后把水控掉之后，就是也可以直接就用这水也行。然后直接就是这个凉水泡泡牛肉之后，直接就上火去煮，大概煮五分钟吧，就是开锅之后五分钟，中间呢就是大火把这个浮沫打掉，然后把这个牛肉捞出来，用那个热水清洗一下表面的浮沫，然后再用开水把这牛肉就是浸泡过牛肉，然后也稍微多加一点这个水，中间就不要再加水了，然后就是大火烧开，小火去煮。中间呢就是放一点姜，放一点葱，然后姜稍微拍一下，葱也是切成那个大段，因为比较好捞嘛。你要再讲究一点，可以把葱姜用那个纱布包起来，就跟咱们那个料包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要捞出来的，不要炖在一起的，是吧？ 对，你要喜欢吃也行，但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吃这东西嘛。然后可以买一个那个就是专门卤牛肉那个包，酱牛肉那个包。放在一起去煮，然后大火烧开，然后加上盖，小火去煮，大概煮一个小时左右，这会儿基本上就可以放那个土豆了。土豆也不要切太大块，基本上牛肉多大块，土豆多大块就行。为了提味儿，也可以再加一点洋葱，洋葱也是滚刀块，稍微切大一点，然后一起去煮，煮到这个土豆筷子一插就能插透了，基本上牛肉也就好了，因为一小时的话牛肉也熟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您要喜欢这个牛肉这汤就炖好了，是那种浑浊的比较粘稠那种的，土豆就不要炸，就直接切好土豆直接放里煮就好了。您要是喜欢这个出来之后像牛肉面那种汤比较清汤那样，土豆需要炸一下， 高油温去炸一下，炸到它表面就是起一层硬壳，再去煮的话，那个汤就是比较清亮的。 哦，你不说还真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就希望你放点小招，告诉我。 对，然后最后就临出锅五分钟了，都大家都好了的那种情况下，然后再放一点盐。然后您要喜欢颜色，可以就是放点生抽、老抽，就是有颜色的，出来就是比较红亮、红烧那种的。要是就喜欢清汤的，就可以不放， 白煮是吧？ 对对对，还可以就是放一点黄酱，也有人喜欢这么做，放一点黄酱，它有那个酱香味嘛。 好，基本上这个炖牛肉就算炖熟了。如果说你喜欢往里面搁一些什么菜的话，基本上是首选的是土豆，是吧？ 对，基本上首选大家能想到都是土豆。 还有什么也可以放进去吗？ 粉条，然后比如栗子，我还见过放腐竹的，就很多食材这种一煮的这种食物都可以。比如说藕的话就是那种七孔藕，藕有两种，一种七个孔，一种九个孔。炖煮的是七孔藕，然后炸啊或者藕盒或者炒藕片是九孔藕，那个比较清脆一点。 哎呀，你说这个如果做藕的话，出门买菜还得在那数眼儿是吧？ 它就是两种，就是眼多的就是九孔，眼少就是七孔。 好吧，其实生活当中这个乐趣就在于此、啊。 对，挺有意思的这个。 自己烹调的乐趣也在于此啊。好，我们这个炖牛肉基本上就是大功告成了。那至于你里面喜欢放什么食材，那就是随您自己的口味了哈。炖牛肉和酱牛肉一样吗？ 也不一样，酱牛肉基本上是放凉了去吃，然后出来肯定是酱嘛，肯定有酱色，就是酱油色这样的。 那它在食材的挑选上是一样的？ 也不是，炖牛肉是牛胸口肉或者肋条肉，酱牛肉首选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嘛。然后再精细点，牛腿肉里面还有单独的，就是里面有一个就是肉筋是那样的。 好，那我们说完了炖牛肉啊，再来说说酱牛肉，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特别喜欢自己煮的一道食物啊。但是很多人都会吐槽说自己酱不好，要不然就是酱完之后呢咬不动啊，或者是这个塞牙缝啊什么之类的啊。 酱牛肉其实跟那个炖牛肉就是程序是差不多的。你要就一个是选好部位，一个是里面它肯定不加土豆了，酱牛肉里面肯定不加别的食材了。 块儿是不是也大呀？ 块儿大一点也可以。块儿小一点其实也无所谓，家里吃，因为块儿大一点是为了弄好之后放凉了，然后切成片蘸那个蒜汁儿吃嘛，基本上是这样。作为一个就是头盘的一个冷菜、前菜、凉菜这样的东西出现这个东西。或者是卷饼啊什么都可以。 好，炖的这个方式、方法、火候和酱有什么区别吗？ 酱的话因为它块比较大，所以就是咱们说就费火嘛，就时间长一点。刚才说那个炖牛肉大概一个小时，因为切了小块，那酱牛肉应该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了，就是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之后，如果觉得硬的话，可能我觉得是放盐放早了，因为酱油里面本身也有盐，然后就不要再提前放盐了。还是 酱油可以提前放， 酱油提前放，然后是生抽老抽，基本上5:5、1:1这样兑在一起用。酱油是就是提色嘛，然后增鲜，然后老抽是加颜色，然后这样酱出来它做出来就红亮一些。然后煮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用筷子还是插一下它。要是您喜欢口感硬一点呢，就是插了之后能把这个肉一下插透，而且带起来，这个就是熟了。但是它口感比较筋道，比较硬一点。要是插起来，然后它又瞬间掉下去了，就能插透，然后它又能插起来，又掉下去了，这种就是十成熟，就是过熟了，就比较软烂了，比较适合老人吃这样的。捞出来之后就是放凉嘛，然后酱牛肉汤您可以保存起来，放在保鲜盒里冻起来，冻成冰那样，下次可以再继续用，这就是老汤嘛。焯好的肉可以直接放在里面，也可以比如说您煮面条的时候都可以用这汤，涮火锅啊都可以用它。 也可以把那个肉一直就泡在里面。 也可以泡里面就更咸了嘛。 明白了。好，那这个肉基本上就酱好了，然后等它放凉了就可以切片了。据说这个切也有一些技术含量，是吗？ 切的话就是牛肉是需要横切的，跟它那个鸡肉成90度角去切它嘛，切成薄片。然后放凉了之后是好切的，热的话不容易切成薄片，放凉之后再去切比较容易切。还有一个技巧就是用保鲜膜给它裹一下， 裹好之后再用盘子压一下，它就变得比较紧实，这样去切的话容易切出薄片来。 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好多听众在听啊，发来的表情都差不多，都是那个流口水那个表情那个小表情啊。我们先来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他说听小高说牛羊肉说的我口水直流，我今儿刚好买了2斤牛腩，中午打算炖个西红柿牛腩，这也是我们一个家常菜常见的。那咱先说说这炖牛腩吧。 炖牛腩是就非常常见嘛，这个牛腩也好做，它那个脂肪含量，牛腩其实就是猪肉里的五花肉，大概就这个位置，肥瘦分布比较均匀，基本上肉烂自然香，如果时间够了它怎么也挺好吃的，这个非常容易做。那西红柿炖牛腩如果要是用高压锅炖是更好，就是那种电压力锅，把这个西红柿就是尾巴上插个筷子，然后前面划上十字花刀，用火烤一下也行，用水烫一下把这个皮烫掉，切成小方块，用电压力锅的话把牛腩焯一下，直接把牛腩西红柿，然后重要的是放一点洋葱，放那个紫皮的是更好，因为紫皮的比较有味儿。基本上三个1:1:1你放在一起，加一点盐，加两片香叶和桂皮，就牛肉搭配最好的就是桂皮跟香叶，尤其是桂皮，就跟茄子离不开蒜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好吧，大家仔细听啊，这里面信息量都很大的啊，一不留神就容易错过啊。那也就是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炖牛肉，就是不要先把别的食材放进去，要先把牛肉炖熟。但如果是炖牛腩的话，用高压锅炖的话，您想搁什么都可以一锅烩。 西红柿炖牛腩嘛，其实主料还是牛腩，然后这个用高压锅炖，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如果您那个锅质量要好，密封好，可以不加水，那个 不加水。 对，很多高压锅是不需要加水的， 就用西红柿那个汁。 对，因为它1:1:1，西红柿用量是很大的，西红柿含水量也大嘛，基本上它出来那个汁儿就是西红柿的汤。它做完了之后特别的粘稠好吃，这个。 好，那中午打算炖牛腩的这位啊，您准备好香叶和 桂皮， 哎，还要准备点这个紫皮的洋葱最好啊。如果这回没有，下回注意啊。 白的也行啊。 好，这都是小窍门啊。这位听众呢说，小高好，哎呀，今天的节目我最感兴趣了，因为我是个吃货。他想问问这个小高啊，他今儿打算做牛肉馅儿的包子，如果是做馅儿的话，选哪个部位的肉好？他打算自己剁。然后就问一下调馅儿，那甭管是牛肉馅儿的包子还是饺子还是馅儿饼，这意思都是一样的，是吧？我们就来说牛肉馅儿吧。 牛肉馅儿的话，现在就是外面买的牛肉馅儿的话，基本上是就混合肉，各个部位的肉头打在一起的。您要是自己剁的话，比较费劲。 他就要自己剁。 自己剁的，要是其实牛腩也可以，然后或者加一点儿，比如说一半牛腩一半胸口肉肋条肉这样的 啊， 这么去混合做，它会做出这种就是4-6馅或者3-7馅这种感觉，会比较香。 我明白了，也是我们就是做猪肉的时候常说的那个肥瘦。 对对对，如果您要是用牛腿肉呢，它太瘦了，这样的话如果打馅的时候就得加一点香油。就是包括炒牛肉片也是都需要用香油抓一下，这样的话做完了它比较滑润一点比较 好。 嗯， 那这个馅儿准备好了啊，调馅儿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决定这个包子呀好不好吃的关键啊。 调馅儿的话基本上牛肉都是牛肉大葱比较多一点儿，牛肉配合其他的食材也能配合，因为这个做饭嘛不像做化学实验那么精确，其实很多都可以因人而异的，那我不喜欢吃葱我就可以不放，那样的可以放点洋葱啊这样，或者就纯牛肉的，其实牛肉您搭配点那种比如扁豆什么的，它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很少有人这么去做。 我们可以选择尝试啊，但是最常见的就是牛肉大葱。 对对对，其实牛肉搭酸菜也特好吃，不知道各位试没试过。 做馅儿吗？ 做馅儿也行，或者就是煲那种牛肉汤那样的，或者就说炖牛肉吧，搁一点酸菜也挺好吃的，就那种。白菜做那种酸菜，不是四川那种黑色的那个，就是白的酸菜， 就东北那种大酸菜， 东北酸菜 的那个酸菜哈。 对对对。 那牛肉还可以跟什么搭呀？我们不太常见的，没敢尝试过的。 牛肉西葫芦比较多，还可以搁什么呢？比如说黄花木耳，就当打卤面那样。 也可以。 也可以，那个也不错。 哎呀。 吃了一辈子牛肉炖土豆了，原来牛肉可以和这么多在一起炖。 对啊，对，炖的话，比如什么牛肉炖栗子也特别好的。 好吧，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个调馅儿啊，不管您调的是什么馅儿，反正就是咱们以牛肉大葱为例吧，来说一下啊。 基本上就是刚才说那个比较肥瘦的牛肉馅儿，然后加一点鸡蛋、盐，加点糖，如果要不是特别肥，加一点香油，然后顺着一个方向去打，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加点五香粉。因为五香粉里面是有这个桂皮的嘛，顺着一个方向去打，然后看您的口味吧，还是要再精细点，比如搁点虾仁儿都可以。然后要为了那个吃的肉少一点，可以加点那个泡好的粉丝，这样它就是可以少放点肉，一个是说更实惠一点，一个是不这么腻，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怕腻嘛。 我们在打这个猪肉馅的时候之前讲过啊，就是可以放点什么鸡蛋，或者是放点料酒。牛肉要用这些东西吗？ 牛肉也放鸡蛋，然后也可以放一点料酒。其实就是我喜欢，就食材还是有食材的味道。我是就放料酒放很少， 就是它纯天然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这肉如果真的是新鲜好的话，是很香的。把那个血水如果去除的干净的话，它是没有什么这种异味的，它是有一股这个牛肉独特自己有的味道。 这位想问的是牛柳怎么做？ 牛柳的话也是选部位了。牛柳指的就是这个猪肉那个里脊，就是里脊这个部位，它分那个内脊外脊嘛。那如果是牛排的话，就是菲力。 费力哈、这牛排我们就能讲一期哈。 对对对，然后外脊就是西冷。外脊有一层筋膜，基本上用那个内脊嘛，用内脊做牛柳。它比较嫩一点。 那就说我去市场上买的话，我就说我要做牛柳，然后他会给你选择这一部分的牛肉。 对对，就是牛里脊，其实就是 那做起来怎么做？ 然后就是切成这个薄片之后，盐、料酒、酱油。然后一定是加一点香油，还稍微多一点，然后给它抓了之后，放一点水淀粉上浆，最少也得就是五分钟，就是稍微的揉一揉嘛，揉五分钟到十分钟吧，然后再静置一会儿，静置个十分钟20分钟，这样等于总共腌制应该保持在个30分钟左右，它比较入味儿，然后直接是滑油，油稍微多一点，然后大概40热，就您手放在那个油上稍微能感觉到点温度就可以了。它是热油就可以了。这会儿可以就是转小火，或者干脆就把火关掉，把这牛肉均匀的就是撒在锅里，先别动它，稍微让它定一定，大概个10秒20秒这样的，再用筷子简单去扒拉它一下，基本上它就熟了。然后就是把这个肉就捞出来了。然后直接您就放点什么辣椒啊、杭椒啊、洋葱什么的，一炒，勾个碗汁儿就可以。 杭椒牛柳哈，这还是 杭椒牛柳，对，包括上次说那个小炒肉，完全也可以用牛肉去做。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记忆的唱片，我是方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哪怕我会爱上了这个角落，试着看着我日子到底怎么样过，人来人往的触摸有什么样轮廓，老房子若有话说，他会说什么，有谁有谁的身影影响过什么，有谁含情脉脉让我惊心动魄，窗口长眼睛说不定拍下来那句广播。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我的心会不会在这里停泊，站在这里会不会凛冽成佛，看着你会否也长梦。谁的呼吸像潮起潮落，用默默的声音一句句的隐没，窗帘长耳朵说不定录下来那句广播。 今天的活动啊很紧张，开门见山就说两件事儿。第一呢，为了庆祝2017年鲜芋仙海参在抢购时间的销量突破骄人业绩，厂家决定今天凡是订购一盒海参的朋友就多送两盒海参，划到每盒呢只要666块钱了，每头只划算15块钱。第二呢，新年专档，除了15块钱可以吃野生海参之外，还有焖烧杯、驼毛贝的免费赠送，但是因为啊活动力度太大，只有200套可以免费赠送，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算一算啊，厂商零售价格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至少有120多头，一周吃两次的话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每头呢只要15块钱，15块钱给家人做顿海参小米粥，烧个海参炒肉片，那肯定比快餐外卖营养的多， 是 全家一起吃，成本也不过才20-30块钱。 对， 所以鲜芋仙新年专档的活动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是当当满线。 手机尾号是4570的朋友打进了4007106108，订购了两套，说单身汉的生活啊总是很简单的，一碗泡面一个鸡蛋就是我的标配了，但是今年呢老妈给我订了海参，焖上一个晚上的海参食材可以直接放在泡面里，特别的简单省事儿，很适合我。不只是海参焖烧杯使用啊，我们送的100粒脱毛被也是很受欢迎的， 对， 2米乘以2米3的大床规格，总重量达到了将近5斤，吊牌价格呢是2980块钱。那去年我们的4折团购的时候都抢疯掉了，今天呢居然是不花钱啊免费赠送的，难怪啊这会儿4007106108的热线全部满线了。 嗯，手机尾号6844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我们家的海参从来没有断过，今天送这么多的赠品必须要参与。还有1153的朋友说，海参是个好东西我也知道，只是这么金贵的东西买回去怎么做呢？ 嗯， 其实很简单啊，只要前一天晚上把这个海参煮沸之后呢，连同开水一起倒入到焖烧杯里面，第二天早上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 拨打进4007106108，三盒进口的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997元，只要市面上一盒的价格1999元就能全部带回家了。 是， 划到每盒海参呢只要666块钱，每头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花15块钱就能吃到进口野生海参，真的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简单好做，美味营养。4007106108，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还有呢就是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都是免费赠送的。 是的， 送人自用都合适。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

葡萄熟了是关牧村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歌坛上，关牧村的嗓音宽广浑厚，像行云流水抵挡人的心灵。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的歌声像艺术的常青树，长盛不衰。而他的多首代表作也是和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共同完成的。这首《假如你要认识我》，这是当年关牧村当选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后，施光南特地为他创作的。 珍贵的灵芝，森林里在，森林里在，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深山。情人不及对的来，啊嘞嘞嘞嘞，啊嘞嘞嘞嘞，啊嘞嘞嘞嘞，啊嘞啊嘞嘞，传说的一江还有有一回，纯洁的爱情放光彩，放呀放光彩。那的鲜花春风里开，春风里开，闪光的珍珠大海里采，大海里采。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 关牧村走上歌坛之路是受酷爱音乐的妈妈的影响。在他10岁那年，母亲因患胃癌离开了人世。由于生活的磨难，关牧村初中毕业后到工厂当了一名车工。凭借不懈的追求和努力，再加上他的天赋，关牧村最终走上了音乐之路。每次听到这首《一支难忘的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的演唱者关牧村。 哼歌，一支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一支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关牧村曾多次出版专辑，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青岛等地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并为多部电影、电视剧、艺术片配唱主题歌，还多次出访日本、美国、瑞典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艺术交流和演出，获得无数掌声和鲜花。来听他演唱的歌曲《马铃声声响》。 不仅歌唱得好，人品也值得称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多次参加大型公益活动，并资助过不少需要帮助的人。他曾资助怀柔区26名贫困学生，正像他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他爱这片多情的土地。 我深深地爱过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我踏过的路径上花香摇曳，我更远过的山。 事事都细水多，大地母亲你如织，我天天都接受着你的疼情，我亲切走过这山路小溪，这山路小溪， 木村常说，一个人有了名气，别人看你很不平常，可你要知道自己始终是一个平常的人，守住平常人的心态，并从中感受到一种幸福，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最后让我们来分享祝九哥的喜悦，愿你我的生活中都充满了平凡的喜悦。这里是记忆的唱片，五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对酒飘我生 岁月加上一个标签，放星星